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217, I should say. All right, we can see the title that goes Red Cross Rescue Teams, 红十字会救难小组。我们现在先为大家把这篇文章先念一下。Any number of emergencies can happen every day. In many cases, Red Cross rescue teams must be called. Red Cross rescue teams must learn how to save people in any and all environments. Emergencies are not just confined to cities. They can occur over water, in the mountains, or underground.They can also involve industrial chemicals, vehicles, and foul weather. This is why Red Cross rescue teams must train so hard. So, what kind of training do they receive? Red Cross rescue teams learn the most up-to-date rope techniques around. They use special ropes, equipment, and skills to access and transport people to safety.There are some knot-tying techniques especially suited for climbing walls, others for lifting people, and still others for securing a man against fast-moving water. Rescue workers must also be well-versed in the use of heavy rescue tools for industrial accidents. They may need to fly in on helicopters, so training should include flight time as well.Above all, rescuers must have basic life support skills so they can keep their casualties alive until ambulance paramedics arrive. In an ideal world, there would be a hospital around every corner, but in reality, this is impossible. Therefore, there will always be a need for trained rescue workers such as those of the Red Cross.This article is a little bit too long. Anyhow, this is about the rescue teams of the Red Cross. I believe the Red Cross is known to almost everyone in the world. It is an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The sole aim of this organization is to offer help to the needy or victims of disasters. The Red Cross has set up rescue teams throughout the whole world.Where there is an emergency, you can find them or these heroes who will do the best they can to save victims' lives. While we think highly of them, few of us know that, you know, these rescue team members have to undergo very strict training before they become what they are. For example, they must be skilled in rope techniques, which play a vital role in saving people's lives. So we should salute them.Whenever we see them, 我是用英文的诠释啊，大概是这样子。好了，我就不再说了，现在直接看文章的内容。标题里的这个 rescue 这个字可以当动词用。好，我们说 they are waiting for people to rescue them， 他们正在等人去来救他们 ，to rescue somebody。但 rescue 也可以当名词用。好 ，when we know that someone is in trouble， we should go to rescue him。好，或者 we should go to the rescue of somebody， 它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动词用。至于这个 team 这个字呢，它可以当名词。There are 10 players on this basketball team， 这个篮球队有呢十个呢选手。There are 10 players on this rescue on this basketball team. 那这个时候我们都用 on 这个用法。How many members are there on this team? 记住要用 on, 不是 in this team. Team 这个字可以当动词用。We should team up if we want to finish the job on time. 如果我们要准时把这个工作做完的话 ,we should team up. 我们必须要团结合作。好，现在我们就看文章的内容。Any number of emergencies can happen every day. 每天呢任何数量的这些紧急状况都可能发生。Maybe there's only one emergency, or perhap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three emergencies. It's very hard to tell exactly how many emergencies can happen. 每天随时都有呢就是一个好几十个的这些紧急状况然后发生 emergency 也就是紧急状况 In many cases 往往就等于 in many situations 在许多情况之下在许多这些案例之下 Red Cross Rescue Teams 红十字会的这些救难组救难小组救难队 must be called 就必须呢要怎么样就被召集起来就打电话呢召集他们必须要组织起来随时叫 they should be on call. On call, 这就是随时要待命。We have two doctors and five nurses on call every moment. 我们随时每一刻都会有呢两名医生五个护士呢待命中 on call, 这个用法非常的棒。或者是 on duty, D-U-T-Y, 值班执勤都这么说。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Red Cross Rescue Teams must learn how to save people in any and all environments 红十字会的这些救难队呢就必须要学习怎么样来救人在任何以及所有的情况环境之中这个 environments 其实就等于 conditions 任何的情况或是 cases situations 一样的意思Emergencies are not just confined to cities. 紧急情况未必只限于在城市里头。记住 confined 这个字在里边就等于 limited. Are not just limited to cities. L-I-M-I-T-E-D. 我们说 his hobbies are limited to singing and dancing. 也就等于 are confined to singing and dancing.他的嗜好仅限于呢唱歌跟跳舞都是跟 to 并用 They can occur over winter over water in the mountains or underground 这些紧急情况会发生就等于 take place can happen 一样的意思在水上面啦 in the mountains 不要念成 in the mountains 他念快的时候 in the mountains mountains用 mountains 这样发音在山中呢一定要加个 s 如果你不加 s 就是一座山的山里头那是指的是山洞而且还要再用土堆把它填起来一个人就在山里头那这样的话人就没办法呼吸了所以这 I live in the mountains 我住在山中记住一定要加个 s 或是 I live on that mountain 我住在那个山头上那用 on 那个单数就可以使用了Or underground, 或者是在地底下。They can also involve industrial chemicals, vehicles, and foul weather. 它是这样的情况呢，也包括涵盖什么呢？就是工业呢，这些紧急状况呢，因为工业的化学这些物质啊，这种中毒啦等等啊 ，vehicles 包括车辆呢。产生车祸啦 and foul weather 或是恶劣的气候啊那就是 bad weather 因为有些人爬山啦下不来啦这些红十字会的人都要去救他们去我们说就用这个字这个 foul 本来污秽的不好的也是这个 foul 这个字这边就等于 bad weather 啊 foul weather 我们常常讲说不择手段我要达到这个目的By fair means or foul, 常常这样说这么一个短语 fair 就是公正的 F-A-I-R, I'll attain the goal, 我要达到这个目的 A-T-T-A-I-N, I'll attain the goal by fair means or foul. 这个 fair 是 F-A-I-R, means 就是方法 M-E-A-N 加 S, 这是非常管用的这个用法。This is why Red Cross rescue teams must train so hard. 这就是为什么红十字会救难组呢或者救难小组呢救难队呢必须要接受训练，这个 train 这边当不及物动词接受训练，但它也可以当及物动词形成被动 must be trained, 所以 must 加一个 be, 再加个 train 就要加 ed 了，这样子哈。So I trained in that school, 我是在那个学校接受训练的，也就等于 I was trained in that school, 两个说法都可以，要训练的非常的严格 so hard. So what kind of training do they receive? 那么他们接受什么样的训练呢？第二段就讲了 Red Cross rescue teams learn the most up-to-date rope techniques around. 红十字会救难小组他们学习的是最新的 up-to-date, 就等于我们就讲 most 去掉 the newest 或是 latest, L-A-T-E-S-T, the latest, 最新的 rope techniques, 就是绳子的这些技巧节绳的技巧 around 也就是呢现有的啊，这边就是举的 available 啊，现有的 A-V-A-I-L-A-B-L-E 现有的最新的这种技巧他们都要学到 They use special ropes 他们会用特殊的一些绳子这些绳子是非常牢固的啊，大部分都是粗的尼龙绳这样子当然有时候一些情况之下也用钢绳这样子Equipment 包括种种的设备，这是一个集合名词，不可数。所以一个设备要说 a piece of equipment, some equipment, 不能讲 an equipment, many equipments. 还有种种技巧 skills to access, 就是当动词用来接触到 and transport, 同时运送 people to safety, 接触到这些人，同时运送这些人到安全的地方。啊，这个是 access 通常是当名词用法，它跟介词 to 并用。We have easy access to the library， 我们很容易可以使用到图书馆，所以有空我们就应当到图书馆去多念念书这样子。We have easy access to the library， 啊，这是用法啊。这个 access 当名词是不可数的。There are some knot tying techniques especially suited for climbing walls, others for lifting people, and still others for securing a man against fast moving water. 他说有若干结绳结啊，就打绳结啊 ，knot 就是绳结 ，tying 绑绳结的这些技巧 ，which are 省略掉了。那么这些绳结技巧呢是特别适合于 suited 就是过去分词当形容词用适合的对什么方面的适合呢 for climbing walls 在攀墙壁的时候非常的这个适合 others 就等于 other knot tying techniques 还有其他的这些绳结技巧很适合怎么样呢 for lifting people 把人呢就是这个拉上来的把人就拉上来的就是等于所谓的 for pulling people up P-U-L-L-I-N-G pulling people up and still others 这边用了 some others and still others 这样的用法一些怎么样还有一些怎么样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绳结 for securing securing 就是本来就是安全的是形容词 secure I feel secure whenever I'm with you 每次跟你在一起我感到很有安全感 I feel secure S-E-C-U-R-E 那么这边是代表牢牢抓住的意思啊，可以呢抓住这个人一个人 against 防止呢什么抵抗 against 就快速移动的那种水让它去这个免得它被冲走啊，这样子牢牢抓住的意思。这个 securing 在这边就等于 seizing，S-E-A-Z-E， 把 e 去掉加 ing，seizing a man against fast moving water。Rescue workers must also be well versed and the use of heavy rescue tools for industrial accidents. 这些救难小组的这些人员工作人员 must also be well-versed in, 哦这个字很棒，就等于 must be well-skilled in, S-K-I-L-L-E-D, in, 就是精通对什么方面很了解。He's versed in translation, 他对翻译很精通。He's versed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他对中译英呢翻译呢非常的精通，我们叫 be versed in something, be skilled in something, 用法一样。必须要非常精通的 use 这种使用 of heavy, 就是重装备的 rescue tools, 就是救难工具，他们必须要了解。那么怎么样呢，以便的应付那些 industrial, 工业呢这些机械呢重机械造成的这些所谓的 accidents, 意外的伤害。They may need to fly in on helicopters. 同时他们也会搭乘，也必须要飞行。那么 fly in on 呢，也就是搭飞机乘坐，怎么样呢，就是乘坐这些直升机啊，这样子 fly in on。那么其实你也可以把这个呢那 in 省掉，就 fly on helicopters。Helicopters, 直升机，因为你可以在上面站着走动的。如果呢我们是 get on the bus, get on the helicopter, get on the plane, 我们都是用 on 这个用法。那么这个 in 呢是加上去一个语助，就是 come on in, 常常讲 come in 就好了，加个 on 也是一个语气词啊，这样。So, training should include flight time as well. 所以训练就是这些红十字会的救难人员他们的训练呢，中文的训练也包括你的飞行时速乘坐的这些飞行时速你熟不熟，这样 as well, 这样子。as well 也就等于 to, T-O-O. Above all, 尤其是最重要的就是 rescuers must have basic life support skills so they can keep their casualties alive until ambulance paramedics arrive.尤其最重要的就是救难组员呢必须要有基本的维生的 life support, 就是一直保持生命的，像这个 CPR 等等这些东西呢这些他们都必须要懂这些技巧。So they can keep their casualties, 就可以使得他们那些 casualties, 就是这个伤患受伤的这些人。通常这个就是指的就是等于所谓的受伤的就是等于 victims, V-I-C-T-I-M 加个 S, 让这些受害者受难者 alive, 维持他们的生命，就是 keep somebody alive, 让他们一直活命 until ambulance paramedics, 直到呢这个救护人员 paramedics 就是医佐，护士叫做 nurse, N-U-R-S-E,但是身体很壮的男的那些人扛这个担架的，还有包括扛这个氧气瓶的，这就靠男人了。那么这些人呢就叫做 paramedic, 复数就加个 s, 这些医佐人员到达为止。In an ideal world,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 there would be a hospital, 通常都会有一个医院 around every corner. 那么他用了虚拟语气了，他用 would be, 你看他不用 will be, 所以照理说应当都在每个角落都要有一所医院才比较好。But in reality, 就等于 but in practice, P-R-A-C-T-I-C-E, 但实际上 this is impossible, 这是不可能的。Therefore, 因此 there will always be a need, 通常我们都有这样的需求 for trained, 就是那个需求什么呀，接受过训练过的这些救难人员 such as those 就等于 rescue workers 或是这些 team members of the Red Cross, 像红十字会的这样的救难工作人员。好，我们这篇文章我们就讲解到这儿，接着我们来看语法重点，我们再来看复习一下 number 跟 amount 表示量的用法，这里说得很清楚。 A large 或是 a considerable numberA large number of,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或者加复数名词，像 people, flowers, accidents, books, tables, 等等。 大量的或许多的 a small number of 加上列的复数名词，少许的，少量的。你看 The concert drew a large number of fans， 这个演唱会吸引了一大群的这种粉丝，或者是那么 The concert drew a large audience， audience 是不可数的一群观众，一大群观众，不能讲 many audiences， 这个 audience 就是观众群啊，记住它可以用单数 a large audience， a small audience 这样用法。如果是这场演唱会吸引了满场的观众呢，这句话的英文就这么说， The concert drew a capacity audience， capacity 就是 C-A-P-A-C-I-T-Y， 总容量的满场的这种观众， a capacity， capacity audience， 好，特别要记住。好了，我们接着再来看下面这个例子。他说 ,In my view, 依我之见呢 ,the show was quite good, 这场节目啊，这个 show 呢非常的棒。But somehow, 但不知怎的 ,only a small number of fans, students or people came to watch it, 可是来看的人寥寥无几。接着我们看 B 的部分。据说如果有 the number of 加复数名词，这个时候表示点点点的数量，所以它的主语就是 the number。那么因此 the number 是单数，所以后头的动词就必须要用单数，包括完成时的是这个助动词，像 have 就要改成 has 等等。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recession, the number of tourists in this area has drastically dropped. 由于经济不景气的关系 economic recession 也可以念成 economic， 也可以念成 economic， 两个念法都可以。The number of tourists, 观光客的这种数量，不是这个大量的观光客，而是观光客的数量 ,the number 当主语，所以后头要用 has, 这个区域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游客数量就减少了，急剧的叫 drastically dropped, 往下跌。C, a large 或者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或者加不可数名词，像 information, 资讯啦 ,ice, 冰啦 ,water, 水啦 ,evidence,任何东西都叫做证据，所以证据这个名词不可数。damage 什么东西破坏了、缺损了，都叫做损害。损害这个字不可数。pollution 污染不可数等等。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 amount 的用法。a small number of 那就要放复数名词。a small amount of 少量的要放不可数名词。我们看这个例子 ：The typhoon caused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damage in that village.这场台风对那个村庄造成大量的损害，因为 damage 不可数，所以要用 amount 这个字。接着我们再看 I believe we need only a small amount of money and manpower to carry out the plan， 我相信我们只需要少量的钱跟人力就可以把这个计划执行起来。 D， 同样的句首如果是 the amount of 放不可数名词，就表示点点点的量，所以 the amount 当主语，同样的后头用单数的动词，或者是像完成式的助动词就要用 has 这样。好，接着看 The amount of money you have given us， you have given us、given us 这是一个定语从句，前面省的 which you have given us， 那个 which 是关系代词，代替前面的 money 作为 given us、given 的这个宾语，所以它省了掉了。它是你所给我们的钱这个数量的，所以它的动词就用 is 单数 is far more than enough， 远远超过所需要的，就是我们用不完，多的我们用不完。好，如果是完成式助动词，我们就要用 has 啊，我们这不说了。接着我们再看第二，本课这个句首使用了 number， 所以后头放复数名词。 Any number of emergencies can happen every day in many cities。接着我们看第三，复习下列不限定代词的这个用法。两群用 some others， 三群 some others 跟 still others， 一些还有另一些。你看这个例子 ，hobbies vary with people， 嗜好因人而异。Some enjoy collecting stamps， 有些人喜欢收集邮票。Whereas 就等于 while w h i l e while。Others 也有一些人呢 love collecting matchboxes，